第十一集，时空的本质。沼泽里的那次战斗已经过去了七天，他们回到高塔后，卡德加又休息了一天才缓过劲儿来，然后他的学徒生活正式开始了。每天早上起床后到早餐前的一个小时里，卡德加会在麦迪文的指导下练习咒语。早餐后到晚餐前的时间，卡德加则要协助大法师完成工作，包括记下麦迪文念出的一串串数字，跑到楼下的图书馆去取这本书或那本书，或者仅仅是在麦迪文工作的时候帮他举着工具。此时此刻，他就是在扮演工具架子。麦迪文正在制作一个复杂的机械装置，到了这会儿，他终于觉得他跟麦迪文已经足够熟悉，可以告诉他自己对那次袭击的见解了。 我以前见过他们。 见过谁？ 兽人。我以前见过那些跟我们战斗的兽人。 你刚来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过他们。我记得我问过你其他种族的事，你并没有提到兽人。你是在哪儿见到他们的？ 在一次幻象里，就在我到这之后不久。 啊，你看见幻象了。好吧，你应该知道很多人在这里都会看到幻象。莫罗斯大概已经告诉你了吧？他这个人有点大嘴巴，你知道的。 我见过一次幻象，也许两次。我能确定的那次是在一片战场上，而这些生物，这些兽人也在那里，在攻击我们。我的意思是，在攻击那些跟我在一起的人类。 嗯，继续。 而且我并不在这个地方。不在艾泽拉斯，也不在洛丹伦，我所在的地方，那里的天空是血红色的。 红色的天空？ 是的，红色的，像血一样。 跟我说说，那个世界，兽人，天空，全部都告诉我。 卡德加开始描述自己在这里第一天晚上所看到的幻象，把他能记起来的所有细节都说了一遍。麦迪文时常打断他，询问兽人们穿的是什么衣服，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天空里地平线上都有什么东西，兽人的队伍里有没有旗帜。卡德加感觉自己的思想正在被解剖成片，仔细解释。麦迪文轻而易举地从他那里得到了各种信息，卡德加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所有的一切，除了那位战斗法师指挥官那双陌生而又熟悉的眼睛。他觉得提起那件事有些不妥当，而且麦迪文的问题大多集中在那个红色天空的世界和兽人上面，几乎没有问到人类防御者。在卡德加描述幻象的时候，麦迪文似乎渐渐平静了下来，然而那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仍然积聚在他的浓眉之下。卡德加觉得没有必要再让魔导师感到心烦意乱了。 有意思，这个幻象很新鲜，确实很新鲜。 先生。 麦迪文。 麦迪文先生，这些幻象是从哪里来的？是过去的残像，还是未来的预兆？ 都是，也都不是。去厨房拿一瓶葡萄酒来，我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现在也差不多该吃晚餐了。这件事解释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好的，麦迪文先生。 卡德加回来的时候，麦迪文已经在壁炉里生了火，正安然坐在一张更大的椅子之中。他举起一对杯子，卡德加往杯子里倒上酒，红酒的甜美味道与雪松木燃烧的烟气混合在一起。 你可以喝酒的吧？ 可以喝一点，紫罗兰城堡里习惯用葡萄酒配晚餐。 没错。好了，你刚才问到了幻象的事情。 是的，我看到了我刚才向您描述的幻象，还有莫罗斯。莫罗斯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他说人们经常看到这种东西。 莫罗斯说的对。 有年份的晚收酒，非常不错。这座塔建在一个能量场中，这你应该知道，法师都受到这种地方吸引。在这样的地方，时空屏障通常会变得稀薄，甚至可能会出现通往扭曲虚空或者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吗？是另一个世界？ 我仅仅是说，有一些充满能量的地方，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会变成强大魔力的汇聚点。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位于赤脊山脉之中。很久以前，某种蕴含巨大能量的东西在这里发生过爆炸，形成了这个山谷，并扭曲了这里的时空。 所以您才到这里来？ 不，这只是一种理论。 可是您说很久之前这里发生过一场大爆炸，把这里变成魔力汇聚的地方，然后您才到这里来？ 是的，如果你用一种线性的思维看待这件事的话，你说的没错。但如果爆炸的发生是因为我最终会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为我的到来而做好准备呢？ 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 对，在常规世界里确实不可能。然而魔法本身恰恰就是绕开常规的艺术，所以肯瑞托大厅里的哲学辩论都是一派胡言的空谈。他们想把理性的框架加到这个世界，控制他的行为。星辰东升西落，四季冬去春来，人类生老病死，如果稍有不同，那就是魔法，是宇宙的第一次扭曲，就像几块变形的地板，等待着有勤勉的双手来把它们撬起。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是为了迎接您的到来才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世界的实质可能就与表象非常不同了。但是追根究底，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时间的运作原理是什么？ 时间？ 我们使用它，相信它，用它度量一切。但它到底是什么呢？ 时间是无数瞬间的依序流动，就像沙子从沙漏里穿过。 绝妙的比喻，我也正想用这个作比，然后再拿沙漏与机械时钟进行比较。你看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了吗？ 我不明白。 不，你并不愚钝，孩子。这个概念你可能很难理解或者接受。时钟是对时间的一种机械模拟，它的每一下运动都是由齿轮的转动控制的。你看到一个时钟，就可以明白它的一切运作都要依靠齿轮的转动。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钟表匠就是这样设计制造它的。 好吧，时间是一面时钟。 但时间同时也是一个沙漏。你看这个沙漏，沙漏同样也可以计量时间，对吧？然而在任意一个瞬间里，你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一粒沙子会从沙漏的上部移动到下部。如果你给沙粒都编上号，那么每一次沙子移动的顺序都会是不同的。然而最终的结果永远一样，所有沙子都会从上面流到下面。这件事发生的次序并不重要。所以呢？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管您来这里是因为有一场大爆炸制造了这个山谷并扭曲了周围的时空，还是爆炸发生的原因使您最终到来这里，而宇宙的本质需要给您提供想要的工具以便让您留下，可能并不重要。 差不多。 那么这些幻想其实就是沙粒吗？如果这座塔是一个沙漏而不是一面时钟，那么每时每刻塔里都有时间的沙粒在其中穿梭，这些时间之沙是紊乱的或者相互重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但看得不真切。它们之中有一些是过去的一部分，有些则是未来的一部分。那么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些是其他世界的一部分呢？ 有可能。满分，想得很周到。 不过你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幻象只是幻象，他们会不断出现又消失。如果高塔是一面时钟，他们就会依次有序地移动，也就很容易解释得清。但因为高塔是一个沙漏，所以他们并没有规律，他们按照自己的速度随心所欲的动作，让我们无法解释他们混沌的本质。我个人倒是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我并不认为一个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宇宙会比现在更好。 但你有没有去追寻过某个特定的幻象？难道没有办法可以揭示一种具体的未来，然后确保它的发生？ 或者确保它绝对不会发生？不，有些事情是连大法师都要敬而远之的，这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 没有但是。现在你已经喝了点酒，我们来看看这对你控制魔法的能力有什么影响。给我的杯子是漂浮术。 可是我们刚喝了酒。 是的，你永远不知道宇宙会把哪粒沙子甩到你脸上，你可以选择做好计划，时刻保持警戒，放弃我们所知的生活。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享受生活并付出代价。现在试着让我的杯子漂浮起来。 直到这一刻，卡德加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喝了不少酒，他试图把脑子里的模糊清理出去，让那个重重的陶瓷杯子从壁炉架上飘起来。但没过多久，他便动身前往厨房找簸箕、扫帚来清理碎片。一般来说，晚上的时间是属于卡德加自己的，他可以在麦迪文处理其他事务的时候自己练习或者做研究。卡德加很好奇其他事务指的是什么，他推测其中应该包括处理信件，因为总有一个矮人骑着狮鹫来到最高的塔尖，他每周来两次，带来一个挎包，还会带走一个更大的挎包。麦迪文准许卡德加在图书馆里随心所欲地研究任何课题，包括他在紫罗兰城堡时那些曾经的老师提出的无数问题。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在寄信给他们之前先让我看看你写的内容。我不是怕你对我有所隐瞒，年轻的信任，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某些我自己已经忘记了的事情。 于是卡德加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他为古兹巴找到了一卷被读过无数遍的古老卷轴，上面记载着一首史诗。编制号的诗节里精确地描述了麦迪文的母亲艾格文和一个不具名的恶魔之间的战斗。他为德尔斯夫人列了一张图书馆里所有年代久远的精灵典籍的清单，他又为阿隆达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的动物图鉴，却怎么也数不出四种巨魔之外的第五种。卡德加还把空余时间花在了他的那些开锁工具和解锁咒语上，有些书本上复制的魔法他至今没能破解，但他仍然想着征服他们。那些典籍上附有十分强力的魔法，他可能需要花一整个晚上进行预测占卜，才能得到一丝线索，得知保护书本的到底是哪一种魔咒。最后还有关于守护者的问题，麦迪文提过一次这个词，洛萨爵士也曾以为魔导师跟年轻人谈过这个问题，又在发现并非如此的时候立刻三缄其口。守护者仿佛是一个幽灵，不比在塔中穿梭的那些被时间扭曲的幻象更真实，却也并不虚幻。精灵典籍中不时会提及守护者，但总是以特指的形式。艾泽拉斯的皇家史书里偶尔也会提到一位守护者参加了这次婚礼或那次葬礼，或者在某一次攻击行动中带头冲锋陷阵。守护者一直存在，但其具体身份却从来没有任何记载。这个守护者到底是一个职位，还是像麦迪文那位据说长生不老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围绕在守护者周围的还有一些同样令人困惑的东西，某种社团，某个组织。守护者是一位神圣的骑士吗？有一部魔法典籍的边角上写着提瑞斯法几个字，后来又被擦掉了。卡德加仔细观察才弄清笔尖在羊皮纸上留下的痕迹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位守护者的名字吗？还是组织的名字？还是 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